西九 M 家博物馆今早十点起向公众开放，九点几已经有过百人在门外排队等候。有市民说有朋友的展品会展出，所以到场支持，期望博物馆不会审查展品，认为艺术不会推翻政府，只会启发市民思维。而有家长带同十岁的仔到场，但小朋友说担心回门。有市民对于部分藏品未有展出，包括艾薇薇的透视研究天安门，估计若果作品可能违反国安法或侮辱国家就不应展出。亦都有市民指在国安法下具争议的作品不可展出，他不会感到失望，觉得最重要是稳定。开幕初期设有六个专题展览，截至上月 M 家共有超过8000件藏品，涵盖设计和建筑、视觉艺术、流动影像和香港视觉文化等，会先展出其中大约1500件藏品。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下周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40%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干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日间相当温暖，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27点，升79点，成交金额13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5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5.2，升7.6；美团289.8，升7.4。阿里巴巴162.4跌8毫，海底捞20.2跌2蚊，斯摩尔国际39.5升5蚊，中芯国际22.6跌9毫，盈富基金25.5升6仙，友邦保险83.2升2.5，京东集团329.6升16.2，中国平安58.65跌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4，英镑10.444，瑞士法郎8.457，澳元5.687，加元是6.189，新西兰元5.474，欧元8.923，每百日元对港元6.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898。日经平均指数报29,609点，升332点。港金报17,220元，跌4元，系跌咗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9.9美元，卖出1,85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车辆着火的事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浪翠园，因为有汽车着火，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现在这一段的屯门公路来回方向交通都是非常挤塞的，出九龙的车龙排到近大榄角，而反方向入回去屯门元朗龙尾就在丁九桥。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浪翠园，因为有车辆着火事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来回方向的交通现在都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大榄角和丁九桥。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现在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

咁過去一段時間咧，咁其實都有一啲嘅金額嘅增長啦，咁同埋即係使用嘅年齡咧有下降啦。咁、但係咧，即係呢個計劃推行咗12年以嚟咧，其實都不乏一啲嘅負面新聞就出現過，包括咧就係有啲人咧就係濫用呢一啲嘅醫療券啦，被指係濫用啦。咁包括係譬如買咗啲好貴嘅眼鏡啊，買咗一啲好貴嘅中藥材啊，咁亦都咧，甚至有啲嘅傳聞咧，就係話啊，有啲藥材鋪咧嚇，一啲中醫藥材鋪咧，咁就會折現翻兑現翻現金咧，俾一啲嘅長者嘅喎，咁所以令到呢個醫療券嗰個使用咧，其實都即係可以話係走咗樣啦，某啲程度上。咁而家咧就係政府就係檢討緊呢個醫療券嘅用法啦嚇，咁同時咧，其實政府亦都咧係將會推出一個成個嘅基層醫療藍圖啊，咁其中咧即係醫療券咧都會係一個重要嘅一環啦，咁大家又覺得應該點樣去改法咧？關偉嚇， 係啦，譬如我自己個人申報利益啊，因為我都係用緊醫療券嘅人士啦，咁我試過有經驗咧，就係、是、好似啲報紙報道話咧，去配眼鏡嘅時候，咁佢發覺你有醫療券咧，咁就。說服你配兩副眼鏡，即係用盡嗰啲你剩翻喺度嗰啲，或者儲蓄咗喺度嗰啲醫療券嘅錢咯。咁就佢當然會好技巧嘅，佢唔會話你一個人需要帶兩副眼鏡，可能係用唔同嘅方面嘅時候用，例如好似你平時我嚟揸車，或者同埋有一副可能係專俾你我嚟喺用電腦嘅時候用啦，咁變咗令到你覺得咦係都可能有咁嘅需要，於是就。配埋啦，咁即係呢個心態係好容易一般嘅消費者好容易會跌入呢啲咁嘅陷阱。 係，咁呢啲問題咧，其實就亦都經過一啲譬如消委會嘅調查啦，以及一啲嘅傳媒報道啦。咁我諗即係可能過去嗰12年，大家都略有聽聞咧，一啲即係醫療券咧，就係被一啲譬如係商家啊，或者係即係中藥啊等等一啲嘅鋪頭咧，去到即係叫做氹啲長者去用嘅一啲情況啦。咁究竟點樣去改革法會比較好一啲咧？嗱，見到近排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就接受咗多個嘅傳媒訪問啦，包括係《星島日報》、《香港01》等等，咁都透露到咧，就係會檢討將呢個醫療券咧係研究規範化。 冇錯。 咁因為而家就俾咗醫療券啲長者啦，咁但係長者就未必識得咧好好咁運用啲醫療券。咁會唔會有啲方法就係幫佢哋咧？譬如話，而家政府都喺各區咧就成立咗一啲嘅地區康健嘅設施，包括咧就係地區康健中心、地區康健站等等。咁陳肇始就話咧，會先由咧呢個地區康健中心嘅醫護人員為長者做一啲嘅健康評估，然之後咧再度身訂造咁提供一啲使用醫療券嘅方案啊。咁希望咧就係長者係更加可以咧針對性咁咧用嗰啲嘅醫療券，同埋嗰啲真係用翻喺佢健康身上嚇、就唔係我嚟買咗一啲咧就係、是。即可能是貴價的藥材啊，或者是視光產品啊等等咁，咁大家又點睇咧嚇？又或者即係調翻轉問啦，咁其實大家又了唔了解而家香港嘅地區康健中心咧？嗱，而家香港已經有兩間係運作緊㗎啦嚇，一間就葵青區，一個咧就係深水埗區，另外咧就係有好幾間嘅一啲地區康健站咁。大家又了唔了解呢啲站嘅地方啊，同埋佢哋可以服務到嘅範圍咧？ 嗱、我個人嚟講咧，就唔係好熟悉呢啲作用喺邊度。當然，佢哋政府嘅目的咧，就希望可以改變一向嚟講咧，醫療系統咧重治療輕預防呢一種模式。 係 咁，即係話咧，有呢啲康健中心就希望特別係老人家咧，即係或者長者咧。希望他們可以早些預防一些疾病，不要到發生事的時候才去求救在這個醫療系統，因為這樣會令到個醫療系統的負擔會增加的。所以這個方法的想法來說是好事，但是現在我們做到多少成效呢，就有待重新檢討一下。 好啦，不如喺呢度都同各位聽眾講講啦。如果大家對於喺使用醫療券上面啊，有冇啲咩嘅經驗咧？有冇試過俾人係即係所謂啊揾笨啊呃錢呃醫療券咧？咁又或者係大家對於嚟緊即係政府檢討話將咧係大家可以用呢個地區醫療券，即係地區康健中心可以教你嚇點樣去用呢個醫療券嘅？大家又覺得係咪一件好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1111同我哋傾下。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人生可发生 失意感不如一起听一下饰演乔一成的内地演员白宇怎样介绍他的角色。 作为乔家大哥，我就是弟弟和妹妹们的保护伞，天天看乔家的儿女。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留意每集剧情，还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回归自然，星期一至五清晨4:30-5: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大自然之声。 在周华山、李嘉文、黄子薇、曾文通、方婷的带领之下， 放松身心，感受生命。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电话18721311，咁大家对于喺使用医疗券有咩嘅经验呢？咁同埋嚟緊希望呢医疗券点样去改革法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1311。电话旁边呢就请嚟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连伟桥啊。连伟桥你好。 系你好啦，位 系咁，你都跟进咗，即系譬如长者嘅服务啦，同埋医疗券嘅运用咧，都好耐啦。你见到譬如而家局长就讲到话，即系研究啊，就系啲长者去到地区康健中心，由啲医护人员咧就为佢度身订造点用医疗券，你觉得点咧？ 我觉得绝对需要啦。咁因为其实医疗券到而家即係09年到而家10多年啦。咁我哋过去都不断收到各样嘅投诉啦，即係可能大家传媒都见到有买花胶啊，有啲甚至兑现都有嘅。咁其实即係个根源嘅原因就係、政府俾咗啲资源出嚟，咁但係即係又冇教啲长者点样用。咁其实即係你去到退休65歲要做嘅醫療需要呢，其實都幾複雜㗎。因為你話身體檢查都好啦，咁檢查啲咩呢？咩項目係需要，咩項目係唔需要呢？或者已經有某啲病嘅，譬如已經有糖尿病嘅，咁應該做啲咩呢？其實個個人都唔同啊，咁佢就咁俾一啲醫療券出嚟，咁好多長者都冇呢啲知識去點樣用嘅時候，亦都冇人問，冇人諮詢，咁啲錢擺喺度，咁最後你唔去教點用，咪變咗係由啲奸商去教佢哋點用咯，咁啊即係變咗出現咗好多呢啲醜聞。咁所以而家你話要有啲個人嘅度身訂造嘅方案，其實覺得應該行呢個方向嘅。 咁但係首先就係啲長者要懂得走去地區康健中心嗰度，即係尋求諮詢嚇，咁、然之後先由地區康健中心去為佢度身訂造嗰個醫療券使用啦。咁首先嗱、你覺得而家地區康健中心係咪喺長者之間即係都熟悉嘅咧，還是係大家都未知究竟係咩回事咧？咁第二就係、需唔需要限定，即係譬如幾多嘅金額嚇，可能係可以用喺地區康健中心嗰度，幾多嘅金額係可能用喺譬如其他佢視光啊，或者睇中藥啊嗰、方面咧？ 我兩方面啦，第一就係、康健中心其實而家嗰個會員數目啊，或者嗰、個即係認知嘅比例度，都係比較少嘅。咁即係好似葵涌康健中心咁，好似佢會員嘅即係數目都仲未到目標嘅。咁其實即係如果做健康嘅嘢咧，老實講，即係長者好少咧就會話好心急，我好想要健康，好想做檢查。咁好多時都係咧有啲醫療嘅需要，真係有病啦，唔舒服啦，咁先睇醫生。咁或者調翻轉頭，可能係一啲社福嘅需要，譬如要照顧啊，或者有經濟需要啊，咁可能會揾社工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健康嘅嘢，而家話醫社合作啦，咁其實好需要有醫或者有社，或者其實兩邊都要去同佢協作。咁其實你就咁又冇醫又冇社，就咁話我做健康嘅，其實就即係都幾難招募到會員咯。咁所以即係未來睇下可唔可以諗下，係譬如同啲長者中心，即係同社福界啦，或者係同即係醫療嗰邊，譬如可能係政府嘅門診啊，或者係長期復診啊、醫管局啊嗰度多啲合作啦。咁第二方面就係、即係嗰個金額嗰度咧。咁其實我哋覺得，如果你要即係有個度身訂造嘅方案，咁都要啲長者肯去先得嘅。 咁變咗其實會唔會有一啲誘因呢，就譬如經過康健中心去，即係照嘅係一啲護士啦，或者有啲專業嘅醫護人員係同你度身訂造嘅，咁應該就係用得其所啦。咁嗰啲用得其所嘅醫療券會有啲折扣，譬如可能政府會出多一半咁樣，咁變咗有個誘因嘅長者可以即係啲錢一嚟善用，二嚟有多啲錢用，咁先會肯去咯。 即係你嘅意思話係將而家嗰個2000元嘅一年嗰個錢加大佢，係咪咁嘅意思？ 或者係如果要鼓勵大家係用得其所嘅話，會唔會透過康健中心經過一個政府認可嘅醫療專業人員，去同你做轉介？譬如一個護士睇完啦，佢覺得你呢三個檢查真係適合你，咁政府會唔會多翻啲資助咧？ 即係按照個需要嚟定下。 系啦，呢啲钱系经过评估过，系真系适合你噶嘛？ 头先你都讲啦，即系长者可能对于身体检查呢个概念咧，就未必系好热切啦吓，即系可能即系只系有病嘅时候、有病痛嘅时候先谂到要去睇医生，未必咧就经常即系围绕住需要做身体检查呢一回事啦。你觉得应该点样做去到提高长者呢类嘅意识呢？ 其实唔单止康健中心啊，其实好多，譬如我哋讲紧打流感针啦，其实个香港个比例都低嘅，咁过往都系得三成。咁另外，譬如仲有其他，譬如政府鼓励大家验大肠啊，大肠癌筛查各样嘅计划，个参与率都系比较低。咁所以而家康健中心亦都系即系反应都系比较难去即系搵到会员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要透過醫同埋社兩邊嘅配合囉。嗱，譬如長者有事先會睇病嘅，咁可能佢睇咗病啦，咁去長期覆診啦，咁覆診嘅時候個醫生喺醫管局入面除咗俾藥佢之外，會唔會再建議佢做一啲護理呢？譬如你落康健中心啦，有啲營養師嘅課堂啊，教你點食嘢啊，或者是有啲做運動啊、物理治療師啊咁樣，咁喺覆診嘅時候，醫生再轉介佢嗰個動力大啲啦。咁另外第二就係、是、即係而家社署都有200個長者中心噶嘛，咁佢每個長者中心都有會員，咁如果嗰度嘅社工又可以同康健中心有啲有系統嘅合作，咁嘅話其實個長即係組織啲長者去嘅話，那個動力又會大啲咯。 其實你見到而家咧，即係部分嘅一啲地區康健中心咧，係有一啲嘅非政府機構咧去到運作嘅咁。你覺得而家有冇有效咁運動到你頭先所講嘅醫社合作嚇？即係可能係嗰個機構自己咧都去到鼓勵佢哋服務開嘅長者嚟到呢個嘅康健中心去使用康健中心嘅服務，有冇得咁做咧？即係譬如話以深水埗為啦，深水埗剛剛喺即係都開幕冇耐啦嚇，咁佢哋咧就係、是。是由圣雅各福群会去到咧就系营运嘅，咁有冇即系善用到佢哋嘅社会网络咧？ 我哋都系自己服务嘅机构都系深水埗啦，咁圣雅各福群会都做得很好嘅，即系同社区都有紧密嘅联系嘅。咁但系始终从个政策方面去谂咧，因为康健中心就是属于食卫局的服务啦。咁但是那些长者中心呢或者其他社福机构就是劳福局喎。咁所以其实都是隔咗一个局咯。咁变咗即係配合方面大家个协调方面就差啲。咁所以即係我都记得之前好似2007年嘅时候都是卫生同埋福利是同一个局嘅。咁會唔會即係喺基層醫療上高可以衛生同福利又多啲跨局嘅合作呢？咁即係變咗頭先我講話有系統啲嘅各個嘅社福機構佢哋嘅會員或者即係應該啲弱勢嘅社群啦，都即係可以多啲參加呢啲健康嘅活動呢。咁另外頭先講話即係同醫都要合作呢，咁即係而家譬如康健中心佢同醫管局嗰個合作係點呢？咁我見到醫管局都有啲個案轉介係康健中心嘅，但係都係少數囉，同埋係一啲即係復康嘅病人，就唔係一般嘅醫管局嘅病人。咁所以睇呢度亦都係睇下點樣可以再協調囉。 以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呢，就試過呢去一啲 私家的醫院，或者不是講私家醫院，即係一啲普通嗰啲醫療機構搞的地區性的醫療中心，咁你去完檢查一次之後咧，佢下年可能咁上下時間又通知翻你，你係咪有需要做檢查咁？咁你覺得政府而家推行呢啲康健中心，係咪都要推出類似呢一種咁嘅服務出嚟咧？ 仲有一分鐘時間。 是啊，其实是必须要持续咁做噶，即系而家个问题好多时，医管局就系一次性嘅治疗性嘅，咁变咗持续有啲健康服务都好重要。咁但系你要持续做，就要留得住一班会员不断咁嚟，所以即系有社福机构同佢哋好熟悉嘅地区团体啊，继续去合作系重要咯。 嗯，好啊，唔该晒啊，连伟桥，多谢你， 唔该晒， 好多谢。 连伟桥咧就系熟悉长者服务嘅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啦，吓咁啊，关伟啊，咁都不如都呼吁听众啦，咁啊，大家而家系咪都用紧医疗券咧？大家用医疗券喺乜嘢地方咧？咁啊，大家又有冇会唔会啊？吓，会唔会考虑都将多啲嘅医疗券用喺譬如健康检查啊方面？咁嚟紧即系譬如越嚟越多啊，十八区都会有一啲嘅地区康健嘅服务设施啦，大家。又会唔会去咧？就系即系睇下攞下意见，睇下点样用医疗券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 大家一齐分享一下， 同我哋倾下。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第三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4%，同初值相同，增速比第二季减慢2.2%。由于是上半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同埋比较基数较高，政府话随住全球经济活动进一步恢复同本地疫情稳定，本港经济复苏更为稳固。只要本地疫情持續受控，今季經濟可實現穩健按年增長。政府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修訂至6.4%，接近八月中復檢的預測範圍上限，略低於私營機構分析平均預測的6.5%。政府指最新預測反映今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仍將較2018年水平低大約2%。另外，隨住經濟復甦和進口價格上升，預料短期整體通脹壓力增加，但今年餘下時間基本通脹維持受控。今年基本通脹率預測由1%下調至0.7%，整體通脹率預測是1.6%。63歲男子李宇根年初接種首劑科興疫苗，兩日後因為急性心肌梗塞引致急性肺水腫死亡，死因庭五人組成的陪審團一致裁定他死因存疑。陪審團建議衛生署日後向市民提供有關接種疫苗的小冊指示，為未控制的慢性病提供實質例子，例如糖尿病等，列出的病患名稱不應只有專家用詞，要確保市民明白，同時解釋何謂受控病患，即是病情嚴重需要服用藥物應對的疾病，並讓市民有需要時在小冊子上剔選患上嚴重疾病，讓當值醫生留意。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輸入確診個案，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株，已經接種三劑復必泰疫苗。一名59歲男患者星期三由英國抵港，在機場檢測結果呈陽性，他在4月分別在香港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今個月再在英國接種一劑復必泰疫苗，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另外，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下星期一開會，討論包括將科興疫苗接種年齡限制降至3歲的申請。政府上月中已經收到科興申請，現時科興疫苗只供18歲或以上人士接種。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今日最後一日，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过去两个星期有不同界别人士报名参选，包括建制派、非建制派、独立人士、专业人士，证明社会对爱国者治港下的香港充满期盼，热切期待加入管治体制，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作出贡献。李家超说，由他担任主席的资格审查委员会会就候选人是否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决定，会争取及早完成这些工作并尽早公布。他指出，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立法会将会更具广泛代表性和均衡参与，符合香港整体社会利益。他呼吁社会各界在下个月19号选出真正解决问题、重民生、重发展和重建设的立法会议员。天气方面，本港大致天晴干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日间相当温暖，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着火嘅车辆已经处理好啦。而家出九龙方向，跟住浪翠园嘅行车线已经解封，不过来回方向仲系几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大榄同埋丁九。另外喺九龙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安秀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腾龙台。咁就系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安秀道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腾龙台。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啦，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咧车多缓慢噶。喺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多车，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港珠澳大桥五十蟹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一起走过。 我好多谢美仪咯，佢唔得闲咁啊，我终于咧可以坐下佢个位咯，系啊， 暖唔暖啫？ 而家开始慢慢要习惯下，同埋开始要学习下佢嘅优点啊， 系， 因为其实美仪姐姐我好中意佢嘅。 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宝佩如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醫療券同埋基層醫療啊，咁我都想問一問聽眾，大家有冇使用醫療券呢？大家點用法呢？ 嗯、 有冇試過啲即係唔同嘅經歷呢？好嘅、唔好嘅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又或者大家對於即係基層醫療應該點樣去發展，大家有冇咩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關於呢個時候，我哋聽聽聽眾嘅意見先啦、 啊。 有黃女士喺度，黃女士你好， 你好啊， 係請講啊。 系啊，唔好意思啊，多谢你接我听电话。 多谢你啦，真系。 因为我咧就系70几岁，咁50几岁就开始戴眼镜噶啦。咁咧通常咧就3年到咧就验一次眼，咁有时啲度数变咗咧都要换个块镜咁咯。咁我咧尽量都系即系换镜嘅啫，如果个框冇事，我都唔会浪费嘅。咁因为之前咧都话可以即系配一副眼镜，因为我就。有老花啦、散光啊，同埋啲近视嘅，咁我要配嗰啲渐进式嘅眼镜嘅。咁我咧，因为呢个镜片咧，相对系贵啲嘅。咁因为我就前年配一副，净系个镜都要3000几蚊啦。咁变咗，因为你哋个医疗券咧限住我一年只系1000蚊，两年储埋2000蚊。咁、有时我真系。搭完年尾同年头咁先去配，即系可以一次过用2000蚊。咁如果要配埋个架咧，有时啲架有平有贵，因为用得10年8年个架都要换噶嘛。咁我而家都即系尽量都系配镜，配个换镜先咯。 咁换言之，其实你觉得医疗券帮唔帮到你啊？ 我觉得帮得有限咯，因为因为有时一配一副眼镜，然后个镜片，好似我咁嘅做数都要3000几蚊。咁如果即系要到个护个架，如果旧咗，你个架有平有贵，普通嘅都要1000零蚊。 系，即系觉得金额唔够。 金额唔够咯， okay, 我觉得即系嗱，医疗券我睇中医西医都够嘅，但系咧有时想储埋一眼镜啊，最紧要啊嘛。 明白，好啊，多谢晒黄女士嘅电话吓，咁即係衰則啦，之前都有啲新聞講話啲視光師就或者啲眼鏡鋪啦，咁就遊說啲醫療券嘅使用者就要買啲嘅貴眼鏡。咁、但係其實貴眼鏡即係貴得嚟呢，都可能真係有啲佢嘅必須要嘅目的需要喺度㗎。咁所以當我哋去衡量嗰、那個醫療券譬如用喺一個貴眼鏡嗰度，究竟係咪用得物有所值呢、其實都係有少少即係觀點與角度嘅。咁所以都究竟我哋去譬如去檢討呢個醫療券嘅政策嘅時候，應該從一個咩方向去判斷嗰樣嘢係咪用得其所呢？ 係啊，呢度我有一點想補充咧，正話各位女士講話可以累積嗰個金額咧，最近呢兩年係增加到可以5000蚊嘅，可以 8000啦。應該話咧，而家每年咧係會俾醫療券係2000蚊，俾你個户口度嘅。咁而你可以累積嘅上限咧就去到8000蚊嘅嚇。不如都聽聽另一位聽眾先啦，有陳太喺度啊，陳太你好。请讲。 我首先讲一讲你哋讲嗰个眼镜先啊。首先你哋话可以累积到8000蚊啦，但系咧累积到8000蚊系佢唔会俾你用8000蚊去配眼镜嘅。佢而家佢一年系1000，一两年啊可能系2000咁嘅啫。所以呢样你哋要搞清楚，唔好似要话啊、我储够8000，我配到8000蚊嘅眼镜、另外咧，我系想讲头先你有位廖先生讲嗰啲。講到好理想嚇，又有啲咩康健中心啦，又揾啲專家同我哋啲長者評估完之後，又叫我哋做啲咩嘢咩咩咁樣啦、我覺得咧，佢第一佢以為嗰2000蚊係好大嘅，我哋而家揸住嗰2000蚊去出邊，如果政府人多排唔到街正愁，去睇個普通出邊嗰啲私家醫生攞3日藥嘅普通傷風鼻塞都要差唔多400蚊。咁樣咧，另外。你嗰啲咩康健中心？如果好似佢講到咁樣咧，我諗咧，我哋每一個人咧就要排5年啦，65歲開始排到75歲，可能都唔知輪到去俾個專家評估未？而家以香港咁嗰啲人手咁高效，咁嗰啲醫療人手咁足夠嘅嚟講，仲有咧嗱，我哋有個叫長者康健中心嘅服務俾我哋長者嘅，好好嘅。如果你聽到就65歲，你就去登記咗之後咧，佢就會俾一個收你200几蚊，就同你做一個叫做全身檢查啦嚇嘅。叫做，但系嗰200几蚊咧，佢又唔俾你俾收你醫療券嘅噃。咁跟住咧，仲有你65歲，今年好似我哋咁樣，我已經過65歲嘅啦。我65歲登記咧，佢原身咧就俾我2019年去登記，佢原身叫我就2020年嘅大約10月到咧就輪到我嘅。點知道因為 疫情啊乜嘢嗰啲，嗰陣時你知啦，好多在家工作之如此類啊嘛，嗰啲健康中心都休咗好耐息。而家要派到咧，話我要到出年。 哦，即係2022年 八九月，先至再輪到我做，先至俾我做第一次喎。我2019年65歲，咁好啦。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是。第一人手啦，你哋講得咁理想嗰、那個又話咩？我唔知佢話咩長者嗰啲咩服務乜嗰啲，我唔知佢做咩嚇。咁、咧，第一你人手問題，如果好似佢頭先講嗰啲咩康健中心咧，根本咧就唔知排到幾時。仲有你排到入去收我哋幾多錢先？我哋抌咗5000-2000蚊俾佢之後，原來唔夠嘅。佢話仲你做啲乜乜乜乜乜，我哋仲要加唔知幾多個2000落去嘅，我哋做唔做先？係、咪政府唔政府係咪包底嘅先？係咪政府係咪話你俾曬2000蚊，我哋就包底啦？你要再做啲嘢先。仲有政府點解唔係我哋去政府嗰度做物理治療啦、睇專科啦，嗰啲要成80蚊至100幾蚊一次嘅，點解唔收醫療券？点解要我哋俾钱佢？跟住我哋储住医疗券，又唔俾我哋配眼镜，又唔俾我哋呢样，又唔俾我哋嗰样。咁你乜都唔俾我哋做，我哋咪要饮茶咯？咁你又话唔得？ O、okay, K， 好啊，多谢晒陈太嘅电话啦。咁啊，陈太头先都讲得啱嘅，系啦。咁啊，视光服务咧系有一个2年期嘅配额嘅吓。咁每2年咧就系2000蚊嘅医疗券嘅配额咧就用喺视光服务嘅啫。咁啊，陈太讲得啱嘅。不过陈太就关注到一啲地区康健中心嘅人手问题啦，同埋就算系而家即系会。会即将来啦，如果系会帮啲长者去度身使用、度身订做一啲嘅使用医疗券嘅方法，咁啊又系咪个价钱又会系点样嘅咧？咁同埋出嚟嘅时候，咁其实啲长者又系咪愿意用医疗券摆落去，即系佢哋建议嘅一啲方案嗰度咧？可能都系。都仍然有唔少嘅問題咧，可能係需要探討啊。 冇錯， 咁不如我哋都休息一陣先啦，轉頭咧就繼續講講關於基層醫療嘅問題啊。 好，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輕輕同大家講過一個字加 s 咧，我究竟應該讀 s 定係 z 嘅？今日咧，我俾多少少例子大家。如果本身嗰個字、那個字尾係一個聲帶會震動嘅聲音，例如響音啦，例如 V 啊、N 啊之類咁嘅音啦，咁咧我後面加 S 咧就會讀 Z 嘅。俾個例子大家，譬如friends F O I E N D friend D 啦，或者 N D 啦 ，OK， 後面加 S 咧。是变咗 Z 嘅，咁你听住啦。They're good friends of mine. They're good friends of mine. Friends of 你要听到 Z 音嚟嘅，因为本身 ND 咧都系声带会震动嘅音嚟嘅。Friends of, friends of, so they're good friends of mine。再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如果系字尾系响音嘅话，一个年咧 ，year, y e a r。咁例如十年之前咧 ，ten years ago 咧，我哋会听到咧 ，ten years 系 Z 音嚟嘅。Okay, 10 years ago. 好啦，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下午的5:46，咁啊，继续讲讲咧关于基层医疗的问题啦。关伟，其实我哋讲咗好耐关于医疗券咧，咁可以视为咧基层医疗里面咧即系重要嘅一环嚟嘅。 冇错。 咁其实最初嘅目的咧都系希望可以透过一啲嘅资助啦，钱跟长者走，咁就让佢哋咧就去分流去一啲嘅私家医疗嘅服务嗰度吓，咁就去减轻咧公立医疗系统嘅一啲负担啦。咁但其实讲开基层医疗咧，咁就唔净只系呢个医疗券噶喎，关伟，因为其实都讲紧，譬如话一啲基层嘅或者家庭医生嘅安排啦，以至到而家咧，即系而家政府系喺18區嗰度都系设立紧唔同嘅一啲地区康健服务设施啦吓，咁包括咧就系希望有7個嘅地区有地区康健中心，11個地区咧会有呢个嘅地区康健站，咁而家咧就已经有6個地区康健站同埋2間嘅地区康健中心，咁嚟紧即系都陆续咁起紧啦，咁呢啲 呢啲嘅措施咧，都會係一啲嘅基層醫療咧組成嘅部分。咁其實就係同樣地，都希望咧可以減輕公營醫療嘅負擔之餘咧，亦都可以咧提早啊，即係所謂扭轉呢、這個。重医疗轻预防的方法，希望变成重预防轻医疗吓，咁希望可以提早做一啲嘅健康嘅检查啦、咨询啦，以至慢性疾病嘅啲管理啊、复康啊，都可以喺啲基层医疗嘅系统嗰度咧去处理吓。 冇错，咁佢呢个基层健康呢个系统呢个发展咧，其实有五大方向嘅，其中就系整合服务啦、融资安排啦。強化嗰個監管啊，增加培訓同埋呢個監察嗰啲數據方面嘅。 咁究竟啊嚟緊嚇呢個嘅政府都會推出呢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藍圖，會有啲乜嘢嘅發展方向同建議咧嚇？不如我哋都訪問一下呢位嘉賓啦，就係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嘅委員林正財醫生啊，林醫生你好， 林醫生， 係你好，大家好， 你又會建議呢個基層醫療嘅藍圖有啲乜嘢方向呢？ 其实你哋都头先讲得好好嘅，因为我哋一直咧都喺预防性嗰方面咧就做得麻麻地嘅，咁所以其实要建造成个预防性嘅基层医疗咧，好多方面都要再谂清楚嘅。举个例，啲服务点样重组啦，因为而家卫生署社署医管局都做紧一啲零碎嘅工作嘅。咁点样将佢哋重组，以至于系真系结合得好，发挥到个果效，系其中一个方向咧。另外，既然系一个咁大型嘅工作，系咪需要有个监管嘅机构咧？个监管机构应该系独立啊，抑或喺政府里边咧，抑或好似医管局咁咧？咁呢个亦都系需要讨论嘅。融资啦，钱从何来啦？头先大家提到个医疗券系咪可以配合得好啲啦？呢、這个亦都系个方向。人才的培训，因为一直以来我们人才培训医护人员呢都比较着重在医院里面工作的。现在既然我们要 建立这个预防性的基层医疗，我们医生、护士、社工、其他的即专业是不是都要培训得好一点呢？这个又是一个大的方向。所以其实有很多方向的，跟着还有一些资讯啊、大数据啊，怎样做得更加好呢，都同样是这么重要。 明白。 你點樣睇而家嗰啲地區康健嘅設施喺呢個基層醫療嗰、那個發展裏面嘅成效咧？ 佢可以咁講係嗰個最重要嗰、那個即係骨絡嚟嘅，即係佢係幫助建構成個預防性嘅基層醫療咧，重要一部分。不過唔係全部，即係佢哋有咗喺度。但係都要好多方面配合嘅，好似我呢排講得比較多啲醫社合作，我哋點樣醫療同社福同社區結合得好，以至係產生個協同效應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大題目嚟嘅。咁所以希望今次嘅藍圖咧。都市民俾多啲意見咧，係讓我哋勾畫得更加清晰。 係嗱，而家就有兩間嘅地區康健中心係成立咗啦，一間葵青，一間深水埗。咁其實之前咧都有啲嘅評論認為咧，而家佢哋嘅會員數目都係偏少啦。咁同埋咧就係、即係長者對佢哋嗰個功能嗰個認識咧又唔係好多啊。咁同埋就係、都譬如疫情期間啦咁都不幸地即係嗰個服務都係要改為網上啦，有啲中斷咗。咁你点样睇？即系而家呢啲康健中心嘅成效咧，有冇需要再多啲宣传教育咧？ 我绝对需要嘅，各方面都需要嘅。其实你咁睇啦，即系呢啲系 B B 仔嚟嘅啫。 系 咁咧，就因为从零开始咧，要慢慢建立嘅所有嘢都。好似头先讲医社合作点合作，要建立嘅。点样重组啲服务，以至于大家合作得好，同医管局同卫生署。同社署嘅服務結合得好，要摸索嘅。其實成個政府點樣去監管呢啲地區康健中心咧，都同樣係一個經驗累積嚟嘅。咁所以我自己就睇為呢一個係一個有機體嚟嘅，所以佢要不斷成長嘅。咁而家係 B B 仔嚟嘅啫，咁我哋即係會可以咁講係隨住經驗積聚啦。同埋每一个区咧都要按佢个区嘅特色咧去建立嘅，咁所以佢喺佢嗰个区里边建立到嘅经验，喺第二啲区又点样推展咧？咁其实有好多学习嘅机会嘅，咁所以我哋俾啲时间俾呢个 B B 仔慢慢成长啦。 明白。咁正话你提到应该要设立一个监管嘅机构嚟睇呢一啲咁嘅服务，咁样会唔会形成喺而家医疗啊或者社福嗰度咧会架床叠屋咧？ 所以呢个一定要避免嘅，即系我哋点样监管同埋统筹做得好，但又唔会架床叠屋。咁呢个系个大题目嚟嘅，咁所以点解要咨询要问下大家意见就系咁解。 你亦都曾經倡議過話要設立一個個案管理專員嚟搞啲具體嘅工作嘅。你覺得呢個佢個具體工作會喺邊度？呢個個案管理專員 其實個案管理就係好重要嘅。所以而家我哋所有啲地區康健中心咧，都係以個案管理為本嘅。其實個意思好簡單。其實今日我哋所面對嘅好多啲長期病患者咧，其實佢唔係一種病啊嘛，佢好多多種病，再加上佢有好多社福嘅需要嘅，咁所以一個其實簡單講，普通人其實好難明曬成個結構點樣喺邊度揾服務，點樣大家統籌啲服務統籌得好啲，以至我哋幫到嗰個人。咁而家行啲一個即係、就是、有長期病患人士，佢去可能五六個門診。又接受緊兩三個唔同嘅社福服務，點樣能夠幫到各位人士統籌得好，減到藥，又可以做到更好嘅復康呢？其實就係呢個個案經理呢係好重要。咁但係好可惜呢，我哋暫時喺呢方面經驗唔夠多，我哋受過培訓嘅員工都少嘅，咁所以呢一方面我哋都要加把勁。 咁呢個個案管理專員將來會應該設喺邊個部門嗰度做比較理想？ 其實佢哋基本上都散喺唔同嘅地區康健中心嘅，日後就十八區都有嘅。 想问一下咧，就头先都有听众关注到呢啲地区康健中心嘅医疗人手啊。咁因为而家公立医院个人手都紧张啦，咁亦都系用唔同嘅方法去到希望留住啲人手啦。你会期望呢啲康健中心个人手系咪都系嚟自即系，譬如系啲公立医院或者点样嘅咧？咁有啲听众都就即系听众头先都担心啊。其实呢啲地区康健中心会唔会结果又系因为人手短缺啊，资源唔够，令到佢哋轮候呢个地区康健中心嘅时间，好似同轮候公立医院一样咁耐，咁其实就冇咗嗰个即及早去到做介入预防嗰个嘅作用，你点睇咧？ 系噶，咁所以点解我头先都讲人手培训都系一个好重要的一环嚟嘅。咁咧就所以点解我哋要即系喺唔同嘅方用唔同嘅方法揾多啲人手啦，培训多啲人手啦，我系希望我哋啲大学。都在这一方面跟我们合作啦。咁亦都是我们可能有些同事都要有少少转型的。咁所以各方面都要做的。如果不是的话呢刚才各位听众所讲的问题真的会出现的。 咁你觉得譬如而家就即係譬如通过咗修例啦，即係可以引入一啲嘅非本地培训医生啦，系咪都适用于地区康健中心呢？ 这个就可能是下一步。因为地区康健中心合作嘅咧，就好多都系喺社区里边嘅私家医生嚟嘅。咁我哋都好希望其实大部分呢啲喺基层医疗里边接受治疗嘅人士咧，佢都系能够留翻喺个社区里边睇翻自己嘅家庭医生。咁暂时我哋喺香港最缺嘅就未必系家庭医生，就所以就同最近嗰个修例就关联性就唔系好强，当然间接嘅关联都有嘅。 另外一个问题，你在你这个报告都提过一个，就是将这些医疗资料呢公司型的大家将它一起互通。那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医疗通那边，我在公立医院看病的资料呢，私家医生是可以拿到来看的。但相反来讲，私家医生对我做完诊断之后呢，他们又没有将那些资料等回来资料通那边。那变成我如果将来有一天要去回公立医院睇医生嘅时候，可能佢未必知道我私家医生嗰啲资料。 呢个大问题嚟噶， 系啊， 其实呢，即系你头先讲呢个情况，已经唔系问题最严重嗰部分。其实最严重就系、是、好似我头先咁讲咧，即系医社合作，其实系好多人都应该系共同使用呢啲个人嘅医疗记录。 系， 即系举个例，一个长期病患者，佢要接受物理治疗、职业治疗，又要见社工、营养师。佢嘅基层医生又要帮佢睇，其实好多人都 即係如果要合作得好，一定要嗰啲病人嘅資訊咧，要好流通，同埋大家可以溝通得到，而唔係單向。 係啦， 咁所以政府都我相信佢哋都要即係搞盡腦汁，點、樣喺同一時間保持到病人私隱嘅情況下，喺呢一啲嘅即係電子記錄裏邊咧，都能夠互通得到。 係、仲有半分鐘時間咧，都想問埋嗱，而家即係呢啲地區康健中心嘅收費係點嘅咧？如果都用埋醫療券咧，佢哋嗰度嘅，咁其實長者會唔會用得好過喺出面私家醫生嘅咧？ 絕對係嘅，呢一個亦都係個醫療券個檢討嘅方向嚟嘅。因為而家長者用醫療券咧，其實佢嘅問題唔係話濫用啊，而係佢根本都唔識用。 冇錯， 咁所以好多時而家剩翻得十幾個 percent 真係用喺預防性嘅治療，即係預防性嘅工作度。 收費係咪平過出邊 嘅呢一方面？ 收費係咪平過出邊私家㗎？ 其實佢同醫管局盡量都係差唔多嘅，咁、 okay. 以至吸引到啲病人留喺個社區度。 OK， 好啊，唔該曬林正財醫生啊， 多 謝 曬 同你傾到呢個先嚇。咁我哋都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安秀道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大挤塞，车龙排到去白石窝村。咁另外咧，提翻大家屯门公路近住浪翠园，较早前嘅车辆着火事故虽然已经清场一段时间，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噶。屯门公路近浪翠园来回方向，龙尾分别去到加龙村同埋丁九。咁而下路咧，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介乎深井段至到青龙头段，而家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额全日有1353亿9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而家系报25,271点，跌39点，成交张数2054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53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4705点，升5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85.2，升7.6。美团289.8，升7.4；阿里巴巴162.4，跌8毫；海底捞20.2，跌2蚊；斯摩尔国际39.5，升5蚊；中芯国际22.6，系跌9毫；盈富基金25.5，升6仙；友邦保险83.2，升2.5毫；京东集团329.6，升16.2；中国平安58.65，系跌2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都市丽人、豪量环球、亚洲速运、健全国际控股同埋中国波顿。五大跌幅股份系 WAC Holdings、ISP Global、鼎丰集团控股、东建国际同埋财华社集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14.07，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9，人民币6.38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港金系报17,220蚊，比起上日系收市跌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47.11美元，卖出价1848.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狮隧桥底。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狮隧桥底。另外，较早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吐露港公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安秀道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车龙有待消散。 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间封紧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里安苑。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新华十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西隧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近住林士街车多繁忙的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近警察总部。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九龙方面，呈祥道介乎蝴蝶谷至到明爱医院这段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排到去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在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立德台这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康湖居。青山公路出去九龙近丽都花园仍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青龙湾。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港珠澳大桥五十牌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77至79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一起走过。 咁當時有一場戲咧，就係我幫個演員攣骨，點知嗰個演員就提議就話：不如唔好你同我攣骨啦，不如我同你攣骨。咁當時我其實做咗個眼神嘅，我就一盯佢，即係意思咩料啊？ 香港電台第一台，今個星期六晚上10:20，楊少雄、寶佩如仲有我陳秀敏一起走過。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关伟喺度吓。关伟啊，咁呢个时间咧就讲一讲咧关于 M 家博物馆啦吓。呢、這个 M 家博物馆咧，西九嘅 M 家博物馆咧，就今日开始咧就向公众开放啦。咁、就见到咧就系、根据最新嘅数字啦，咁就由开幕日咧就截至到下昼嘅5:00吓、已经有超过11,000人次咧系入场噶啦、本身咧今日就可以咧系要可以轮候入场啦，不过咧就嚟緊呢就係听日后日呢，咁预料都会有好多人入场啦，咁所以就唔再接受呢係冇预约嘅市民入场啦。咁头先都见到啲新闻画面啦，话都今日都相当多人排队进入 M 家喎。 冇错。 係呀。咁你点样睇今次呢个嘅博物馆呢？ 我自己唔係咁懂欣赏艺术，但即係由于佢之前 引起好多啲譬如起由起嘅時候開始，或者到後面話展品啊各方面都引起好多啲議論咧。咁、自己都有興趣想去睇下了解一下嘅，因為佢起緊嘅時候，我又一路留意緊，咦？呢個地方點解咁細又可以搞咁多展覽？我都好好奇嘅，咁所以我個人雖然唔係一個藝術發燒友咧，我都會有興趣去了解一下嘅。 系嗱，而家就入呢个 M 加博物馆咧，会有六大专题展区啦。咁、一共展出咧1500多件嘅收藏品嘅。咁、而咧亦都系定位系呢一个世界级啊，吓国际级水准嘅一个现代视觉艺术嘅博物馆啦。咁、都之前咧都有啲人将佢比美为咧，就譬如系巴黎嘅庞比道啊，或者伦敦嘅即系呢个现代泰特博物馆啊等等，呢啲咁样嘅级数嘅一个视觉艺术博物馆嚟嘅。咁、我哋又应该点样去提呢个嘅博物馆同埋里面嘅展品呢？咁而即係譬如我哋而家终于有一个即係期待已久下、就等咗好耐嘅一个视觉艺术博物馆係落成咗喺香港啦。咁、应该点样去将呢个艺术去到推广俾香港嘅市民睇呢？咁、而之前就好多嘅争议啦，争议嘅展品又点样处理呢？不如呢个时候呢，我哋请嚟呢就係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同我哋倾下。冯太你好。 冯太。 诶，卢宇光，关伟你好， 你好啊！不如请你讲下今日嗰个入场情况先好吗？ 系啊，今朝我哋咧10点就开门啦，咁咧就到现时为止咧，已经超过6点为止系超过13300位观众咧系嚟到参观嘅， 系 咁反应好热烈啦，就早上嘅时间排队比较长啲啦，后嚟我哋都即刻加开咗几个门口，等啲朋友咧系入得嚟比较快嘅。 嗯哼，咁今日系可以即系即场咁样去轮候入场啦，咁但系听日后日就冇得系咁样即场轮候咯，系嘛？ 是啊，因为呢就睇见嗰个预约嘅情况呢，嚟緊听日后日呢我哋几个时段呢已经系全数呢系预约满咗。咁亦都知道预约咗嘅朋友都真系会嚟嘅。咁、所以我哋都鼓励想参观嘅朋友如果冇预约呢就唔好听日后日嚟啦，就选择其他时段嚟啦。 这个冇得即场轮候呢个安排会唔会延续多一段时间呢？因为始终都系新开幕啦。 我哋而家睇到咧，如果平日咧就冇問題嘅，即係朋友係可以嚟到職場，咁我哋都俾咗預約咗入咗去，跟住亦都迅速咧俾嗰啲所謂 walk in 啦，即係職場嘅朋友啦入去啦。但係星期六日咧就似乎個情況而家都已經係連續幾個星期六日都已經滿曬啦，所以都唔鼓勵冇預約嘅嚟碰運氣咯嚇，去等得耐嘅嚇。 即係閒日咧就可以有機會排隊入去，但係週末咧就唔好預啦。 是啊。 咁而家预约嘅情况又点呢？ 我啱啱睇咗嗰个预约情况，而家到目前为止咧，都已经超过110000个登记啦，已经，所以反应都真系好热烈啦。 有冇得即系再开延长开放一啲嘅预约嘅时间俾市民去预约啊？ 其实如果讲开放时间咧，我哋每逢礼拜五咧系开到晚黑10点嘅，所以今晚都仲可以继续睇啦。但系平日就系早上10点至6点，我哋下个礼拜咧都会推出咧系再11月28号打后嘅时段咧，我哋都会开放俾预约噶啦。咁、尤其是一都知道圣诞节啦，可能即系尤其是学校假期会多啲朋友会嚟啦，咁所以我哋都会继续推展嗰个预约嘅时间嘅。 系，咁不如都请你介绍下今次M 加博物馆嘅开幕啊，有啲乜嘢重点系大家特别要留意嘅咧？ 其实我哋今次展出咧，喺我哋嘅藏品8000多件咧，我哋特别挑选咗1500多件出嚟展览嘅。其实呢啲嘅作品咧，都系即系全世界大概35个国家700多位嘅艺术家嘅作品，其中当中咧系香港艺术家都占咗130多位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观众入嚟睇嘅时候咧，都可以即系俾每件展品都有机会睇得到啦。咁我哋成日都有人问我哋，喂，咁你有冇啲一定要睇必看？根据我的观察咧，就好多朋友嚟咧都一定会排队嘅咧，就系、有一个喺西展厅嘅安东尼葛雷姆，我哋Sir Anthony Gormley 嗰个叫做亚洲土地啦，就即系有成10多万只嘅小嘅泥塑 的雕像是一些跟一些村民一起去做，那個呢就差不多是必定是打卡位了，那個朋友都一定是排队入去那個會睇的。那另外就在我們香港館呢有一個叫變形蝸居的，就是一個300多呎的就變化萬千的一個房子，是一位香港的建築師，他自己真的是他自己的家來的，他在重建了，那呢就大家入到去就覺得很有趣，一間300多呎的房子為什麼可以又有不同的空間啊、辦公室啊、睡房啊、浴室啊，咁所以都好有興趣睇呢啲嘅。咁當然我哋個希克展覽喺呢個北展廳，亦都係好多朋友好希望睇到中國嘅當代藝術過去由1970年代到2010幾年嘅嗰個40年嘅變化同埋發展咧，呢個都係好吸引市民嘅。咁仲有一個就係、是、亦都係好多人會想睇嘅就係嗰個清友壽司吧啦，好想知道係啊究竟裏邊係點樣樣嘅。咁我喺略略介紹住幾件先啦，當然就好多我哋香港嘅朋友嘅作品啦， 嗱，不如都呼籲啦，咁啊唔知道有冇聽眾今日已經率先去咗呢個嘅西九嘅 M 家博物館去到參觀咧，都可以打上嚟打上嚟我哋節目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自己參觀嘅經驗啊。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噶，咁啊關偉 係啊。冯太，你哋个M 家博物馆咧，其实系倡议紧一啲当代艺术嗰啲展出啦。咁呢方面我哋而家你哋个馆嗰度咧，系点样去界定呢啲所谓当代嘅艺术嘅？ 其实呢我哋个M 家博物馆呢喺一开始策划嘅时候呢已经定咗系21世纪嘅当代艺术。咁就系以香港系出发啦，即系我哋当然要收好多香港艺术家嘅作品啦。但系亦都系以香港角度出发，就系个视野呢就系亚洲同埋国际嘅。咁所以就我哋而家个藏品里面都系大部分都系亚洲艺术家嘅作品啦。咁当中有因為有希克嗰個嘅藏品嘅系列咧，就有都有一大部分係國內嘅藝術家呢幾十年嚟嘅作品啦。我哋自己本地嘅香港藝術家咧嘅作品，我哋都有1500多件嘅。咁所以即係個時間性就係21世紀呢個時間嘅。 其實都有啲藝術界嘅人士都關注咧，其實有冇辦法咧將香港嘅藝術家、香港嘅藝術向世界去到展示咧？呢、這個 M 家博物館係咪一個佢哋可以即係叫做推動香港本土藝術嘅一個平台咧？ 呢、這個絕對係 M 家嘅一個嘅願景同使命啦。我哋自己頭先我講到，我哋自己收藏香港藝術家嘅作品咧，而家已經去到1500件到，佔咗我哋整體嘅收藏23%-24%。呢度係一路會繼續增加嘅。咁同埋我哋好希望透過而家開咗館啦，同嚟自世界嘅朋友，佢嚟到香港，佢會想參加一啲嘅博物館啦。咁當然 M 家會係可能佢哋都首選嘅，因為係一間大規模啲嘅展館。咁佢哋可以睇到我哋，譬如喺地下嘅香港此地彼方嘅展览，已经系睇到我哋涉猎咗由1960年代到而家唔同嘅设计家，佢哋一啲嘅展品啦、作品啦，无论系建筑设计、视觉艺术都有喺里边嘅。咁其实我哋亦都唔定只系用透过博物馆喺即系一个室内里边去展出，我哋亦都带香港艺术家咧，其实去到世界嘅舞台嘅。其实虽然馆未开，我哋连续几届嘅威尼斯双年展咧，我哋都有带香港艺术家在威尼斯双年展那里去展示，过去可能不是很多人认识香港艺术家的作品，但是透过这些双年展国际性的艺术的聚会，真的看到香港艺术家其实水平是很高，亦都有参加了双年展的艺术家，其实都现在的知名度是很高。我们都会继续去除了是威尼斯双年展，我们都会寻求其他的这些国际的舞台去介绍我们的这个的香港艺术作品。 系嗱，阿冯太，阿特首咧喺呢两年嘅施政报告里边都提及一个叫做 ArtTech 或者叫做艺术科技嗰方面嗰、那个呢一个新嘅概念啊。咁你哋M 家博物馆喺呢方面会考虑点样融入呢方面用一个呢、這个艺术嘅科技嚟展示嗰啲产，即系嗰啲艺术品展品咧？ 其實咧喺香港嘅藝術館咧，除咗即係而家我哋 M 家，之前我自己喺康文署工作啦，都好重視將用科技嘅方法咧、手法咧或者數碼技術咧嚟到去做一個策展，因為其實就咁將一件文物咁擺喺度或者藝術品擺喺度咧，其實唔係能夠帶動到好多嘅即係 刺激啊，同埋互動啊。咁所以其實而家 M 家咧，我哋有一啲嘅展品咧，都係揾咗香港一啲嘅藝術家去做咗，譬如阿江記或者幫我哋做咗一個咧係全視覺，即係一個互動嘅展品嚟。咁將來其實當遲啲嘅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而家我哋都係揾緊一啲嘅即係好有水平嘅公司咧，幫我哋去做一啲策展，讓一啲科技藝術科技嚟到去講文物嘅故事，或者講藝術品嘅故事。咁如果你有機會嚟到 M 家，你都會見到我哋呢一啲嘅展品，佢都好有趣嘅。 冯太都要同你倾一倾关于一啲即系曾经出现过一啲争议嘅展品啦。咁曾经都有啲议员咧就关注到艾薇薇啊，咁佢所创作嘅透视研究系列啦。嗱，今次 M 家博物馆开放嘅时候咧，就未有展出咧呢个透视研究系列嘅作品咧。咁寻日都见到咧，就系西九嘅管理局嘅主席啊，唐英年先生咧，就讲到话，即系要储埋咧，就系一次过吓廿几幅一齐去做展覽。咁而家其實 M 家博物館有冇一個計劃去到搜集埋餘下嘅一啲透視研究系列嘅作品，然之後一次過展覽呢？ 首先我要講一講喺呢一個嘅系列咧，我哋館藏裏面係有幾張嘅，咁但係呢啲全部係捐贈嘅，我哋冇去購買過任何透視系列嘅展品，係當時係希克博士捐俾我哋嘅1400多件裏面嘅其中四張相嚟嘅，咁而家其實呢啲展品都散落喺唔同嘅藝術館啊、博物館裏面啦，咁我哋暫時都冇呢個打算去購藏，咁至於即係話呢啲展品將來會點處理呢，我哋而家都未有一個定案，因為我哋啱啱開館啦。呢個展覽其實喺而家 M 家裏面嘅1500件咧，都會展覽一段時間嘅。咁到下次我哋要換嘅時候，策展人會再考慮會擺啲咩嘅展品，亦都其實唔係即係话要展啊嘛，最紧要系嗰个主题，我哋定咗个主题之后，乜嘢嘢嘅展品系符合呢个主题，咁啲策展人就会好专业，好客观咁样去拣一啲符合呢个主题嘅作品，就好似我哋而家展出呢1500件咧，其实早喺3-4年前已经拣咗噶啦，咁所以一路佢哋都系跟从住自己本身计划嘅一啲嘅策展嘅主题嚟到去定展出啲乜嘢嘢。亦都冇因为中间发生啲咩事改变咗啲乜嘢嘢。 咁即係话而家都未有计划去到搜集埋其他透视研究系列嘅作品，即係暂时都冇机会去到展出佢嘅作品啦，呢个嘅作品啦，係咪？ 据我了解呢，我哋嘅策展人就暂时冇呢个打算咁、但佢仍然喺我哋嘅藏品系列里面嘅。 係。嗱，另外呢两日嘅传媒报道呢都关注到另外一啲呢，即係可能会引起一啲即係政治解读、政治聯想的一些作品，譬如說一幅的畫作《新北京》，就有人用三輪車就是承載著兩隻受傷的企鵝，以至到就艾薇薇另一個的陶瓷作品《洗白》，就是部分的陶瓷的器皿就油上白色油，有很多不同政治的解讀，你們擔不擔心會引來一些人士的批評，要求你們將這些展品收起來，你們會怎麼處理呢？ 其實我自己亦都講過，唐主席亦都有講，行政長官亦都喺琴日嗰個演辭裏面講，即係藝術品就係藝術品啦。佢個作家佢去做呢個藝術品嘅時候，佢背後諗啲咩嘢？佢當然佢有佢自己一啲嘅解讀啦。我哋而家都即係根據佢當時嘅解讀，佢咁樣去解讀啫。但係實在每一個人睇嘅時候，可能佢哋自己都有唔同嘅感受，隨住佢自己個人嘅經歷，又或者佢自己即係對一啲嘅事情嘅一啲嘅睇法。所以我哋都希望大家睇咗一件藝術品，就你自己有一個睇法，但係唔能夠將自己嘅睇法強加喺人哋度，人哋亦都唔會強加喺你自己身上。咁我哋希望大家都係比較包容大家嘅睇法。其實呢個都我相信都係藝術同埋或者當代藝術嘅精神，就係、是你會有自己嘅睇法，但係亦都同時去尊重人哋嘅睇法。咁當然每一樣嘢佢都會有佢嘅爭議性啦。咁但係我哋都係希望大家唔好淨係聚焦一兩件藝術品啦，因為講緊我哋係1000多件藝術品，都對其他嘅作藝術家係唔係好公平啦。讲住嗰两件咁样， 咁如果真系引嚟一啲批评嘅时候，咁你就会咁样回复一啲批评者咯，系嘛？ 我都唔可以針對每一個批評去作出一啲回應嘅，即係我哋只係都係講翻我哋整體對於一個藝術館嗰個功能啦，策展人嗰個專業嘅態度啦，佢哋都唔會話好睇嗰個即係 有啲咩嘅批评而做一啲咩嘅动作，即系总之我哋觉得系我哋做紧嘅工作系一啲客观持平嘅工作，冇违法呢个系最紧要。 Okay， 因为我哋都认为系冇嘅，亦都我哋嘅展品亦都系有一啲嘅，我哋都同譬如话报刊电影审查处睇过我哋一啲嘅展品，佢哋都冇一啲其他嘅意见俾我哋咁样。 系啊，冯太嗱，讲转去另一个话题就系、是、长远少少嘅。你哋而家第一年咧就系、是入场系唔收钱噶嘛？但系系咪一年之后谂住会收翻观众啲入场费咁咧？ 因为呢我哋是一间自负盈亏的博物馆，成日 成 西九管理局都是要自负盈亏的、即是政府给了一些前期的资金我们、都即是用得很出得八八九九的了、所以我们都要靠一些的收入包括、博物馆的收费，所以很难做到是永远都是免费咯，所以都是要收费，但是我们都尽量希望、透过找到一些赞助可不可以帮我们再在、入场费那里再有一啲嘅調節咧，但係而家我哋都係喺個過程裏邊，就未能夠講到可以到時一年後嗰個收費係點樣，即係暫時年初我哋即係初期我哋定咗就係120蚊同60蚊啦。 跟住落嚟都想傾下咧，關於即係藝術普及啦，或者公眾教育嘅問題啦。嗱，而家涉及一啲都好頂尖嘅嚇，一啲國際級嘅一啲藝術展品啦。咁可能有啲市民嚟參觀未必睇得明嘅喎，點樣去嗱？首先就係點樣導賞佢哋啦嚇。第二就是怎样去将这些艺术都推广到社会，让市民都可以明白和接触到艺术呢？ 其实呢 M 家一路都是有做一些的教育和延伸的活动的，他们都有一部叫做感叹号啦 ,M 家 Rover 的车呢，其实去到学校那里探访介绍一些艺术的即是文化艺术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这些活动都停了了。但是现在譬如说复返课，我们也都可以再重新去启动一些入学校的教育活动啦。譬如就这样讲，这个礼拜几几年这个礼拜开馆呢，我们都有一些的免费嘅教育亲子活动添，有啲电影嘅欣赏，3200个名额其实好快已经满晒，咁、我哋都会即系希望喺三个星期后，我哋会继续推出呢啲活动，因为其实教育呢样嘢系所有嘅博物馆一个好重要嘅功能，除咗展览，另外一个同等重要嘅功能就系推广文化艺术嘅教育。咁呢个我哋嘅策展团队里边系有一队嘅专人咧，系做教育同埋公众参与嘅活动嘅。咁呢个佢哋都会继续推出一啲新嘅节目，系希望可以多啲，尤其是年轻一代可以多啲了解，即系艺术或者当代艺术嗰个嘅点样去，既又能够而欣赏，而又有佢哋一啲嘅独立嘅批判嘅角度，都系呢啲都系我哋想推动嘅一啲嘢咯。 有冇啲导赏团啊？ 有，其实而家咧，我哋有几百位嘅导赏系已经培训咗嘅，咁喺馆里边都会系即系接待我哋嘅访客啦。另外有啲访客佢其实而家都好喜欢用嗰、那个应用程式嚟到去睇艺术馆嘅展品嘅，咁所以好多今日嚟嘅朋友都有扫描咗嗰个程式嚟到自己一路行一路听嘅。 好，时间关系啊，同冯太倾到呢度先，多谢你， 多谢晒， 系 西九管理局嘅行政总裁冯静淑仪啊。 对明斯克当局实施嘅制裁，欧盟据报最快下星期一向白俄及被指运送难民到白俄嘅航空公司实施新嘅制裁。白俄罗斯威胁报复制裁，包括关闭经过白俄嘅天然气运输管道，又警告呢场危机可能升级为军事对抗。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40% 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日间相当温暖，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笔架山花园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大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噶。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由蝴蝶谷一段，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较早前嘅意外事故虽然清场，但系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嘅交通咧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 另外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立德台，因为有意外，而家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正直之中学和西贡消防局。咁就喺西贡公路近住立德台，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正直之中学和西贡消防局。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塞到近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太子道西，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近油麻地北交汇处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海丽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蒲岗村道。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车多，车龙排到近丁九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港珠澳大桥五十牌去机场。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物上嘅盐糖标签，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陶晶晶，伤到16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余文健，伤到3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刘佩珊，伤到8岁女儿和一对1岁龙凤胎的福利事宜。王杰浩，伤到8岁女儿和一对1岁龙凤胎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2892-5325。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有一间嘅保险公司咧，通知的士业界咧，佢哋就唔再承接新单啦。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吴坤成， 每个月咧有300部新车，佢突然之间保险公司想承保嘅时候，佢哋全部就搁置晒喺度啦。 张先生， 我都系的士司机嚟嘅，试过一单交通意外，另外一个司机咧揾啲包楼诉讼 claim 咗我哋40几万。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时间嚟到晚上嘅7:10啊，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关伟喺度啊。关伟啊，就寻日开始咧，就系、是、可以容许大家咧，就系、是、打第三针嘅新冠疫苗咯。 系啊，系啊。 咁究竟我打针、打第三针个数字系点咧？嗱，寻日第一日开打啦，咁就有16,800+人咧系接种咗嘅。咁至于今日嚟讲咧吓，今日第二日啦，咁就第三针嗰个嘅人次咧系10,000+吓，10,054啊，咁即系话咧，而家咧系接种咗第三针嘅人口咧，系呢个26,900+啦吓。咁、至于大家个选择系乜嘢咧？究竟大家选择系第三针打伏必泰多啲，定系科兴多啲咧？咁咁、见到寻日嗰个数字咧，就超过60%啦吓，就系、是、10,000针咧，就系、是、打伏必泰嘅，咁40%咧就系、是、打科兴。咁而今日嗰个情况咧，咁都见到咧有5,000+咧。是打伏必泰嘅，咁即係话呢有另外嗰4,000+呢係打科兴嘅，咁咁就见到呢个咁样嘅数字啦。咁都好似呢见到大家第三针呢都比较多人呢係打伏必泰嘅。咁睇返呢就係寻日开打啦，咁见到呢有啲嘅接种中心都出現咗啲嘅人龍， 冇錯， 係啊，咁同埋咧，亦都講到話，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咧，即係打針，每日打針嗰個人口咧，嗰人數咧已經係即係放緩咗啦。咁、但係因為開打第三針咧，又見到啲接種中心又多翻人去咯， 又有啲甚至乎有啲混亂添啊。 係啊，咁啊， 我個人嚟講咧，我就登記咗聽日打第三針， 係、咪啊？係 咁、我咧，因為頭嗰兩針啊打咗復科興啊。咁我第三針就聽政府一啲或者一啲醫生嘅建議就打呢個伏必泰嘅。 咁都有啲專家咧，即係喺建議第三針嘅時候咧，就係、建議大家，譬如之前兩針打科興，係建議打伏必泰第三針嘅，因為即係溝針咧、就見到嗰個嘅抗體啊， 會多啲啊， 係抗體嘅水平咧係會好過第三針打科興嘅。不過咧，仍然都係一個自由選擇嚟嘅，大家都繼續咧第三針可以選擇科興或者伏必泰嘅。咁、都見到譬如特首啦林鄭月娥，以及咧食衛局局長陳肇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就系、第三针打科兴嘅， 冇错。 咁呢个就系大家嘅选择啦。咁至于咧就系嚟紧啊，大家又会关注啲咩问题咧？咁譬如话系即系都可能有啲人关注啊，抽针有冇咩嘅问题咧？咁譬如话亦都讲到话啊，大家对于自己系咪需要吓打第三针有冇咩问题咧？大家个反应系点咧？咁咁都有好多嘅问题咧可以探讨嘅。不如都呼吁听众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大家系咪可以优先打第三针嘅一啲群组咧？吓，包括系一啲免疫力弱啲嘅人士啦，或者系长者啊，或者一啲前线嘅工作嘅人士啊，咁都系可以优先打第三针嘅。咁大家会唔会打第三针咧？吓，电话18723111。好啦，呢、个时候咧都请嚟一位家庭医生同我哋倾下啦。咁佢系林永和医生啊，林医生你好。 大家好啊， 你好， 系你自己嘅诊所都系有提供第三针科兴可以俾市民预约系咪啊？ 系啊，冇错啊，其实都开始咗有信息话，即系接种第三剂之后都好多查询啦，亦都预约都唔少嘅。咁寻日开始咗正式接种咧，咁我哋都即系大概一日10个到市民即系嚟打第三剂啦。咁大部分都系即系喺诊所打开第一二剂科兴疫苗嘅，即系啲所谓啲旧病人啦，咁就嚟打翻针咯。 嗯，系，咁系咪嗱？你哋诊所就提供第三针科兴啦。咁其实嚟。嚟打第三针嘅市民，咁佢哋第一二针系咪都系科兴咧？还是可能有啲啊，第一二针系打伏必泰，咁嚟咧就想试一试沟科兴有冇呢啲个案咧？ 暫時我哋接觸或者我都同翻啲前線嘅醫生咧，都比較多數都係即係真係打開科興嘅，就即係可能佢哋覺得即係傳統上我哋疫苗加強咧個做法都係打翻同一隻疫苗嘅，咁啊，所以都係大部分即係我都冇聽過係即係伏必泰嘅即係轉打呢個科興就我哋就未聽過咯。 係咁佢哋嚟到譬如有冇咩查詢㗎？佢哋有咩疑問啊？ 系啦，嗱，咁其实即系都上个礼拜即系开始到未正式接种咧，都有啲市民咧就真系特登嚟做一个诊症咧，就问翻自己个身体 即係例如個情況，究竟需唔需要打第二針呢？第三針呢？又或者即係如果揀邊隻會係好啲呢？咁佢哋其中都有啲呢係即係佢又未去到免疫力好差嘅，不過就即係可能食比較多藥啊，或者年紀大啲啊咁樣啦，咁又或者即係之前可能第一二劑呢就即係都比較上可能都有少少反應啊，咁本來諗住啊都打完啦，咁係咪真係即係第三劑咁樣會唔會即係有啲即係副作用啊，或者會其實已經即係都有啲專家講就係話其實都有個免疫記憶喺度，咁抗體多少係咪真係咁重要呢？係咪真係一定需要打呢？咁即係都即係講出自己嗰個想法同埋一啲疑慮呢，咁我哋就按個別嗰個情況即係俾一啲即係我哋嘅建議佢啦，咁睇我哋自己做一個決定囉。 嗯，听说有些医疗的测试话呢，就打完第三针科兴之后呢，可能过多六个月打第四针，这个情况是不是事实来的呢？ 咁我哋都係有好多數據累積咗啦，咁其實如果係冇錯就係睇返即係嗰個疫苗即係、就是、製作咗嗰個抗體嗰個數量呢，就好似就係即係科興呢兩劑就打完咗幾個月之後去到差唔多六個月呢就即係跌得即係比較低啲嘅，咁但係低到即係嗰個水平嚟講呢，係咪即係會冇曬個保護力呢？咁似乎大部分人呢都仲有個抵抗力，只不過即係驚佢究竟係咪等多幾個月就會冇曬，咁所以不如就趁依家補返佢呀咁樣呢，咁即係有啲咁嘅睇法。咁同埋如果對比返如果香港兩隻疫苗嚟講呢，好似即係抗體嘅水平呢就係、是、即係伏必泰呢會高好多，甚至乎係十倍以上嘅，即係喺即係打完第二劑六個月之後呢去做個比較嚟講呢，咁好似即係我哋就覺得如果係伏必泰嗰個保護力會唔會係強啲，同埋就會即係變咗佢跌呢都會跌得即係耐啲先至跌到一個我哋擔心嘅水平，咁所以變咗之後第四劑第五劑嗰個接種呢係嗰個需要同埋嗰個時間呢都可能即係拉長啲呢，就即係比科興係即係會有個好處嘅，同埋就都要睇返呢即係市民個別嗰個身體狀況啦。例如我哋講緊呢而家其中有一類市民呢就係佢有一啲免疫力失調嘅情況啦，或者係器官移植嘅之後呢，咁其實佢哋打完第二劑之後呢，我哋話四個禮拜呢就其實都建議去打第三劑啦。咁嗰個呢就同六個月嗰個情況就更加唔同啦。咁因為我哋即係嗰個數據呢其實多係即係佢哋如果係打一個即係疫苗嚟講呢，最好就打一個最即係最強嗰個呢，佢就即係最保證，因為佢係虛不受保咁樣。 係係，其實因為即係而家優先可以打第三針嘅群組，就包括一啲免疫力弱嘅人士啦。其中舉嘅例咧，包括係譬如癌症病人啊、器官移植病人啊等等。咁但係譬如癌症病人，可能都分好多嘅階段情況啦。咁而家有冇市民去查詢啊？其實我有患過癌嘅，咁而家係咪需要即係急需喺四個星期之後打第三針咧？咁你会俾咩嘅建议俾呢啲病人 啊？如果佢系癌症正在接受治疗咧，有时我哋都知道有啲病人咧就即系要等治疗完啦，或者稳定咗先至接种嘅。咁即系讲紧第一二剂都系咁样的情况嘅。咁但系如果佢系即系已经好翻咗，即系超过咗三个月啊，咁又或者可能用一啲药，只不过系防止去復發咁樣咧，咁其實嗰類情況咧，即係佢係合適接種嘅。咁至於即係幾耐先至打第三劑咧？咁如果佢係符合嗰個標準咧，咁其實係總之第二劑之後四個禮拜咧，其實佢就即係應該考慮接種，因為都早啲接種咧，佢嗰個抗體啊或者個保護力咧，希望可以即係因為佢本身去虛不受保咧，咁所以佢要即係早啲或者係接種一隻強啲嘅就會理想啲。咁嗰類情況咧，我哋就比較上可能即係建議打伏必泰嘅疫苗咧，會比較上理想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一般嘅市民嗰、那個即係佢係擔心個科興個疫苗嗰個抗體跌得即係係咪低過伏必泰咁啊，同埋或者要打得密啲咧？咁呢個咧就因為即係如果你話無論係長者或者一啲我哋話一啲穩定嘅長期病患，例如血壓高啊、糖尿係控制得好嘅，或者係甲狀腺啊，即係或者係年紀好大啊，咁都好咧。咁其實佢哋嗰個免疫力咧，即係製造嗰個抗體咧，可能兩隻疫苗咧都雖然係有 有啲分別，咁但係咧，即係方興嗰個差極咧，又唔係話太差嘅。咁呢個有少少個人嗰個又考慮，即係嗰個副作用啦、啊，或者佢上兩劑打完咧，佢覺得好似打翻同一隻係心安理得啲嘅。咁、我哋都要理解市民嗰個情況，咁我哋希望可以作出一個即係專業嘅建議俾佢啦，咁等佢揀一個合適嘅疫苗咯。 林醫生啊，根據而家呢個情況睇咧，你覺得將來是不是會以後每年我們都要很常態地要打這些針，好像類似流感針那樣打呢？ 是，那其實都很難估啊，這個沒人有水晶球。不過因為病毒呢都例如日本最近都有些說法啦，即是它是不是會有少少都有機會即是變弱了呢這樣。那另外我們有第二代的第三代啊，咁樣都有啲疫苗新嘅陸陸續續嚟咧，咁會唔會有一啲機制下咧？即係因為其他好多疫苗咧，就即係都係即係打一次就算唔係終生嘅，即係可能都有比較長時間啊咁樣。咁可能我哋打得第二劑、第三劑或者打到第四劑啦，咁可能之後就可以拉長啲嘅。咁呢度就係所以全球嗰啲即係科學家或者有啲即係數據，希望一路累積嘅時候咧，我哋就。即係睇大圍，譬如可能之前好多以色列啊，或者有啲國家都佢係做咗，真係覺得需要打第三劑係半年之後，咁我哋就可能做個參考啦。咁而家一路都會再累積，譬如佢哋幾時打第四劑，幾時打第五劑，打邊隻，咁我哋呢啲都可以即係本地又加上有啲研究啊，咁樣希望可以揾到一個即係大家可以即係最快可以即係平衡翻個生活同埋感染嗰個風險咯。 嗱，成個第三針嘅措施咧，都係建基於因為打完兩針疫苗之後咧，那個抗體水平咧係會隨住時間下跌嘅。有冇啲市民係查詢翻啊？其實我而家抗體水平去到幾多咧？咁有冇需要真係驗一驗抗體水平先至決定係咪要打第三針咧？ 其實就應該唔需要都得。點解我咁講咧？因為都唔少人真係驗咗，包括好多醫生自己驗嘅。咁其實好多都即係嗱跌咧，就係冇錯係都有曾經試過有啲人係跌到話。即係低過我哋有一啲指標咧，就話15以下咧就係、是即係冇咗個保護力，但呢個都未必一定係嘅。咁就而我哋見啲人咧，即係我諗係100個裏面咧，得一個到咧係即係真係比較低得過15啊咁樣啦嚇。咁、其他多數人咧，無論你打邊只疫苗咧，都有幾百嘅。咁、所以我諗，反正你都有第三針可以提供啦。咁我諗即係最重要嗰個信息就係、是，如果你合適個資格咧。就希望你就盡快去接種啦，因為啲中心其實而家都仲有好多位嘅，咁啊，即係或者你相熟醫生你想打科興嘅，亦都快啲揾佢哋去安排咧。咁因為陸陸續續都有啲人係其實又想打又未係嗰個優先群組，不過佢已經過咗半年㗎啦。咁都希望可以盡快咧可以開放到俾所有合資格嘅人，總之夠半年咧就盡快接種咧。咁香港可以希望大家嗰個免疫力咧可以提高到最可以迎接呢個第五波，如果真係嚟都好咧，大家可以控制得好啲咯。 喂，其實打第三針嗰個程序咧嚇，同打頭兩針有冇分別㗎？即係譬如你會唔會都檢查埋佢哋係咪即係當然係咪適合係咪一啲優先接種嘅群組啦？亦都係咪都會查埋佢哋即係究竟上一針係幾時打呢啲問題？ 哦，係啊，其實都有一定嘅程序，不過好簡單嘅，我自己都呢兩日都即係好迅速。一來其實一網上嗰個系統咧都好方便，就佢會睇到即係第二劑係咪距離超過180日啦。咁呢、這個即係我哋最重要係呢一個即係指標啦。咁第二就係、是、即係佢係咪即係合適個，譬如話。年齡是60歲以上啦，或者佢是60歲以下嘅，但佢有一啲慢性疾病係即係變咗，我哋覺得佢都要應該優先接種嘅。咁我哋問翻，例如血壓高啊，或者一啲即係一啲即係都要長期跟進嘅病咧，其實我哋都即係可以話都可以接種嘅。即係最緊要即係其實個市民都理解，佢係真係超過咗180日啦，咁其實都可以方便接種咯。又或者一啲職業上咧，我哋同衛生署溝通咧，佢都唔使攞咩信嘅，即係我哋都。大家講個信任字啦，即係你話你係高風險，即係符合嗰個職業嘅，咁我哋都相信，因為你都無論點都好咧，因為其實好快，我相信都會開放到俾所有人即係接種嘅，即係總之係6個月以後就無需要話咩優唔優先，只不過我哋希望有秩序咁做啫。 OK， 好啊，唔該曬林醫生，多 謝你。 好，拜拜。 林永和医生咧就是一位家庭医生嚟噶，咁大家又点样睇而家第三针嘅接种咧？大家系咪适合这个嘅大家系咪呢个优先打第三针嘅群组咧？大家会唔会打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一宗嘅输入个案咧，就讲佢系打咗三针嘅新冠疫苗，及后就系确诊啊。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打咗疫苗之后，你嗰个保护性系提高咗，但系咧唔系代表咧你个风险系零，唔代表你唔需要戴口罩啊、个人卫生啊各方面疏于防范。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疆自2016年起连续四年几没有发生暴力恐怖事件，当局说当地有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 本台摄制队早前获准到新疆访问过自治区政府的官员、前教培中心校长、维吾尔族民众、清真寺教职人员和被美国制裁的民营企业等，了解当地最新发展。 请留意今个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的新疆新貌。 细杰，我呢身打扮得唔得啊？ 哇，得到痹啦！瑞文，成只青椒咁企喺我面前喎。 乜嘢啊？你唔觉得我呢个造型好清新，充满大自然气息嘅咩？ 咁就啱啦！我请嚟咗圣雅各福群会 Green Lady 项目嘅代表，倾下点样着出靓靓二手衫。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山野教练刘志宏教我山野急救。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的7:26，今日自由风这个时间呢，想同大家倾下嚟紧机场一啲新嘅安排啊，关伟。 系啊， 咁就机管局咧有一个嘅文件啦，内部通告啦，就向机场嘅营办商就发出咗，就系话咧嚟紧星期一啊，即系15号嘅凌晨5点开始咧，机场嘅1号客运大楼咧就将会分开处理内地同埋国际航班吓。咁就新措施咧就系将会划分内地嘅航班咧就系会喺6区啦，非内地航班咧，即系国际航班咧，就会系橙区咁。咁各区咧就会由专责嘅团队咧去到负责。咁啊，当值期间咧，橙区嘅职员咧就唔可以进入6区，而6区嘅职员咧亦都要避免咧进入橙区噶。咁啊，嚟紧咧都要睇睇咧，就系究竟啊点样去处理呢个嘅人手问题啦。咁呢样嘢咧亦都系一啲之前有啲意见就提出啦，会唔会可以系其中一个嘅一啲通关嘅一啲条件咧？咁就有一个咁样嘅安排啦。咁究竟系大家点样睇呢个嘅安排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 系啊，呢件事引起咗个一啲喺机场嗰啲职工会啦，即系嗰啲工作人员嗰啲职工会咧，就有啲批评咧，就话政府咁样做可能令到嗰啲人手不足啊，出现，因为你分开咗咧，唔系混合埋一齐做嘢咧，就人手不足嗰个问题会出现啦。 咁不如都问一下啲工会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啦。嗱，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李永富你好， 系 李 生你好、啊、主持。 你点样睇呢个而家安排咧？系咪清晰咧？人手分配又系点咧？ 安排嗰方面咧就仲未係好清晰嘅，咁因為依家都仲有啲嘢其實改緊，咁我哋琴日就同機管局溝通過，咁我哋都講我哋憂慮緊一啲嘅問題，咁就亦都去佢哋反映咗，咁就佢嘅表示咧就係話我哋都一路睇下可唔可以就係話一路做一路改啦，咁樣改善嗰個計劃咁樣。 你剛才說有些憂慮表達了是哪些憂慮、 憂慮呢就是那個員工那個上班放工那個安排啦，還有就是說餐飲那方面的安排，還有就是同事就說怎樣可以會不會交叉有機會呢這樣，還有就是說也都即主要都是這三四大類啦。 咁不如都稍后再同我哋仔细啲讲下你头先嗰啲，包括系人手啊一啲膳食啊嘅一啲处理嘅问题啦、啊、不如都李永富，由于我哋就嚟听7:30嘅新闻啦，咁我哋转头再同你倾多阵啦。 哦，好啊，冇问题、啊。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啊，咁嚟紧呢个嘅安排就星期一开始实施噶啦。咁大家点样睇咧？譬如话真系有机会要飞嘅听众市民。 咁大家覺得呢個安排係咪係點樣呢？咁會唔會都係幫助到通關呢？都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九 M 加博物馆今日起免费开放俾公众参观，直至下午5:00，有超过11,000人次入场。博物馆宣布，听日及后日唔接受冇预约嘅市民入场。博物馆早上10:00开门，但系9:00已经有过百人喺门外排队。由于部分藏品暂时未有展出，有入场参观嘅市民话，若果作品可能违反国安法，就唔应该展出。亦都有市民希望馆方唔会审查展品，认为艺术同政治应该分开。M 加博物馆馆长华安雅表示，会跟从法律做事。中共19届六中全会寻日审议通过党史第三份历史决议。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在9月出席座谈会，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中宣部副部长黄晓辉在记者会指，建党至改革开放之初的重大是非问题，基本在前两份历史决议解决。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强调，坚定维护和拥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中华复兴号巨轮就有掌舵者。多间传媒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星期一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像会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到消息是否属实时，未有正面回应。他表示，中美双方目前正就元首会晤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元首会晤取得成功，引领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他又提到，在今年以来，习近平两次应约拜登通电话，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联系。对于有美国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习近平将会在视像峰会上邀请拜登出席明年2月举行的北京冬奥，汪文斌回应说，不会对媒体的猜测报道作评论。本港方面，警方拘捕四名男子涉嫌制毒及贩毒，检获市值大约835万元的毒品，其中两名男子暂被控一项制造危险药物罪，听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在本月初在红磡一间酒店外截停两名男子，在他们身上及租住的酒店房间内检获2.9公斤可卡因。在进一步调查后，凌晨在油麻地一堂大厦外截停另外两名男子，将他们带回一个劏房单位，检获2.5公斤的可卡因粉末、610克的霹雳可卡因。警方说，留意到今年倒获到的毒品数量比去年同期有明显上升，犯罪人士亦都趋年轻化，相信犯罪集团用年轻人揾快钱的心态利诱及招揽年轻人，呼吁市民切勿以身试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日间相当温暖，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第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就比较长啦，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上乡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汇旋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只是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天水围那边就有坏车阻路，就是天水围的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有坏车阻路，龙尾就排到去近天盛苑。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定富街；在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车多繁忙，龙尾苏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是排到去御港湾。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那段比较多车些少。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住金谷台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去到西贡消防局和郑直之中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紧要。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起走过。 因为艳阳天，我觉得陈秀文在这个电视圈里面创造了一个秀考神话。 对于我来讲，在我人生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来的。因为篇幅这么长，虽然都是过关斩将，但是你不同的情景，你写出来不同的情感，给我有发挥的空间。一路演一路学，都学了很多东西。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宝佩瑜还有我陈秀文一起走过。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中国在夏商时期，啲人就开始有冲凉嘅习惯。到秦朝有3日洗一次头、5日冲一次凉嘅讲法。古人似乎重视洗头多过冲凉。有句笑话系咁讲嘅：有原则，宁死不屈。头可断，发型又不能乱。头发咁重要。但是古代没有洗头水，怎样洗头的呢？古时男女都留长头发，洗发护发就很麻烦，一点都不enjoy，还可能觉得当灾。不过洗发用品是天然没有污染的。首先就是皂角，即是肥皂的皂。农村有很多皂荚树，生出来的果实长长扁扁，有人以为是扁豆，其实就是皂角。使用的方法很简单，在树上面采摘皂荚，用水浸，然之后就整碎佢，加啲水喺度搓，结咗之后就将啲渣隔走，剩低嘅就系皂角洗发水啦。另一种天然洗发水用木槿叶做嘅，亦都容易揾到，制造方法同皂角差唔多，因为含有植物皂素，起到类似肥皂嘅作用，去除污垢。木槿花系韩国国花，佢哋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爸爸朴正熙帮佢改名槿惠。就是源自木槿，寓意美丽长久。在中国呢，有七夕的时候用木槿洗头的习俗。传说每年牛郎织女相会，织女喜极而泣，眼泪跌下来滴在木槿叶上面。姑娘如果在七夕这一天摘木槿叶洗头，织女的眼泪会保佑顺利，找到如意郎君。民间洗头的招数主要还有草木灰和大家或者都听过的洗米水。洗过米的水含蛋白质、维他命、矿物质等等，可以养护又可以去污。米水的分子可以分离油垢，洗完米物尽其用，没什么成本。古人又发现火烧稻草，加上农作物收获的籽之后剩下的那些部分，留下的灰烬草木灰亦都可以去除污渍，溶在水之后用来洗头，可以溶解油性物质。在原始社会，人在河和湖等等冲凉是平常事。在过程里面发现，如果身上沾了泥， 洗起嚟更加乾淨。後嚟明白係因為鹼性嘅泥土同油脂發生所謂造化反應，起到除污嘅作用。睇嚟出污泥而不染，有根有據。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機場咧，喺下星期一開始啊，咁就會分開處理內地同埋國際航班啊，咁啊其中咧就係內地嘅航班區域咧叫做綠區啦，咁而咧就係非內地即係國際航班咧就係橙區啊，咁啊各自咧會有專責嘅團隊咧去到負責嘅咁，咁啊究竟又點樣理解即係今次個安排咧？對於機場員工嗰個嘅翻工啊，咁有咩嘅問題會出現咧？咁嗱，電話旁邊繼續請嚟咧，就係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李永富你好， 李生， 係你好，係。 頭先你提及即係擔心嘅兩樣嘢咧，包括即係員工翻工同埋膳食嘅安排啦，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噶？ 哦，因為咧翻工嘅時候咧，咁啊較早前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嗰個翻工嗰個入口會唔會分隔兩批嘅同事啦咁樣。咁啊跟個。同機管局嗰個溝通之後咧，咁就係冇分隔嘅。咁但係咧就因為做完航班要收工啊，或者係做完航班去膳食嘅時候咧，就可能會出現一啲嘅問題啦。咁因為佢要可能要跨區咁樣。咁機管局咧就話都會有個安排，就係啲員工會集中曬喺一個你喺呢個入境大嚟。嗰層嚟到去做嗰個通道咁樣，咁啲同事咧就要經過嗰、那個消，即係嗰個消毒嗰、那個機咧，然之後先至可以進入去嗰、那個綠區，經過綠區嚟到去離開咁樣。咁因為放工嘅時間咧，可能會比較人多啦，同埋尤其是夜晚可能又要趕你班車咧，咁呢度可能會造成一個擠塞嘅。咁就同埋因為我哋嗰、那個第一樣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個膳食嘅安排嗰度咧，因為分隔咗個綠區同埋橙區嘅餐廳咧嘅數量咧，就係喺橙區咧就得兩個。咁變成咗咧就話當大家集中曬喺差唔多時間去食飯啊或者午膳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會唔夠位，亦都可能會等候嘅時間耐咗。咁就同埋因為餐廳嘅服務時間咧，亦都係唔同嘅。咁就變成咗我哋可能有部分翻夜班嘅同事咧，或者翻中班嘅同事咧，就會冇咗嗰個即係唔知點樣食嘢啦。 這個情況你跟機管局那裡說了沒 有？這個說了，那就現在都等著他們回覆。 是，我想問一下，會不會擔心呢會分薄了人手呢？因為現在要分開兩邊區域，就不可以去到接觸對方的區域啦，進入對方的區域啦。咁驚唔驚話，譬如以前有啲嘢係即係一隊人一起做，而家分開兩隊，可能各自的人手可能未必足夠啦，亦都有啲嘢可能係比以前即係困難咗啦，去做，會唔會驚一啲情況？ 呢、這個我哋都有反映咗嘅，就係因為航班嗰個人手。最主要都是在地勤服務那方面、或者是在這個維修飛機維修那方面、那個人手因為基本上就一個偏間呢就基本上是應付了全部那個的航班需求、但是如果再分開綠區和橙區的時候呢即是要分了一批人出來那在個編制上高可能要再額外的給多一些的 補水啦，或者係要每一間要擺多啲人喺度。咁同埋亦都有機會就係話，因為航班唔係咁準，有時未必咁準時。咁可能會延後咗嘅時候，我個區我嗰個時段冇橙色嘅，或者係唔係或者係冇綠色嘅嗰個人手安排嘅時候，即係喺嗰度咁點樣呢？咁所以變咗呢啲問題咧，我哋都反映咗。 咁基本上會唔會話綠區同做橙區嗰啲兩批人口可以會互換啊，或者係交叉嚟用人，會唔會有呢種情況出現？ 這個呢我哋都問過嘅，咁佢就話因為大家翻工嘅時候呢都係綠色啦，咁樣，因為你本身都係冇污染過或者係點樣嘅，咁所以你變咗呢就話你翻工嘅時候呢就如果綠區嘅就可以去做即係臨收工或者係咩嘅時候呢，咁你可以扔一隻或者唔扔。即係我哋呢個會唔會安排到呢完全就係話你嗰日綠色就綠色，就唔去做橙色啦。咁呢個呢就要睇下當日嗰個航班調動個安排。咁呢個呢就由公司嗰方面去解決。咁橙區嗰啲呢就一定係㗎啦。人哋一開始就已經係做橙色嘅呢，你就唔可以再做返做綠色嘅。 明白。 呢個就。 我见仲有啲工会咧，其他工会啦，就关注到话，即系做内地航班嘅团队，咁佢哋咧就比较少系一啲通宵嘅工作啦，咁就担心会影响咗佢哋一啲通宵津贴嘅收入啊。你又同唔同意呢样嘢？ 哦，這个系会有嘅，咁所以我哋都系喺较早前咨询我哋嗰阵时咧，我哋都讲咗噶啦，因为每个家庭或者系咩嘅时候咧，佢哋嗰个家庭收入對佢哋可能有比較大嘅影響嘅咧，咁我哋建議咧就係公司係先諮詢咗同事，佢嗰個情況係可以做綠區，然之後先好。咁如果唔係咧，就係話當有啲可能同事佢哋話我做綠區對我嚟講可能唔使輪班，即係個輪班時數會嘅次數可能減少咗咁樣。咁亦都有同事係覺得咁樣係好嘅，所以我哋都係覺得就係話，最緊要呢個係保持大家雙方嘅溝通，就唔好夾硬一刀切咁樣，就係話由公司單方面咁樣去要求個員工去你做落區啦咁樣，就完全就冇嗰個諮詢頻率。 明白，好啊，唔該曬李永富，多謝你嚇， 唔該曬你先。 李永富咧就係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嘅主席嚟噶。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 从前有一位的士司机爱上了柯台台姐的声音，谱出一段的士情缘。除了浪漫爱情故事，今晚还会分享更多的士行业深宵工作的趣事。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十三夜。 熔断机制是通关的核心问题，内地的角度为了确保和香港通关不会引来额外传播的风险，当然很严谨，所以大家就要坐低倾。 政府正同内地当局商讨通关最新进展是怎样呢？社区再次出现确诊个案，对通关会不会有影响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来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啊。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五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49，自由風自由風咧，呢一節想同大家傾下咧東涌臨時街市啊。嗱，今年施政報告咧就係食衞局就宣布咧會喺東涌港鐵站附近咧嘅富東街，就興建呢個東涌臨時街市，咁就計劃咧出年年底咧就係落成啟用啊。不過咧就對於呢啲嘅社區設施啦，當然有一啲建設係好事啦。咁但係有乜嘢嘅設備，有乜嘢嘅配套嚇，點樣去規劃，係咪適合到即係當地居民嘅需要呢？咁呢個都係大家要去關注嘅問題啦。咁而當中規劃嗰個過程有冇有經過一啲嘅會唔會多啲嘅公眾諮詢嚇，了解一下居民嘅需要會更加好呢？ 係啊，咁當地嗰啲居民咧，有幾個團體都認為今次政府嗰個做法好似冇乜考慮佢哋嗰個需要咁。 咁就有個團體咧就做咗啲調查啦，就問咗啲市民咧對呢個嘅東涌臨時街市有咩嘅期望喎？不如都問下佢哋先。 好啊、 就係咧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發言人姚玲欣咧就喺電話旁邊啦。姚玲欣你好， 姚女士。 各位你好。 係，不如你請你講下你哋今次嘅調查。 好啊，咁我哋咧就一共就收集咗430个街坊嘅意见啦。咁其实差唔多有80%嘅人咧系希望呢一个临时街市咧系设有呢个熟食档嘅。咁其次咧70.5%嘅人咧就希望有洗手间啦，跟住就个半数咧就希望有回收箱。咁但系因为政府一直即系冇做，由6月份开始佢公布嘅时候，其实一直都冇做公众咨询。咁变相其实好多东涌嘅街坊其实对于呢一个嘅临时街市有啲咩设备啊，或者在什么位置，其实他们都不是很清楚咯。是多数透过我们在即是条街道啦，是跟街坊倾偈的时候呢，他们先至了解到个情况咯。 其实现在这个的东涌临时街市的设计呢是有没有一些公布的，即是你们了解到多 少？他呢就啲资料呢其实就放就纯粹就摆咗喺嚟到区议会的。我们都是靠上嚟到区议会呢，佢哋俾議員嘅文件，我哋下載翻落嚟咧，先知道嗰啲即係地圖啊，嗰啲設計即係效果圖啊，我哋先知道嘅啫。但係嗰啲都係一啲好基本嘅資訊咯，即係譬如有幾多檔啊，面積係幾多啊，呢類嘅即係好片面嘅嘢咯。咁你話啊，實質入邊再有啲乜嘢嘅設施，其實都唔係太多呢類嘅資訊。 有冇機會表達到意見咧？即係譬如喺區議會嘅平台又好，你哋自己接觸政府部門又好，有冇得表達翻你哋即係反映到居民嘅意見咧？ 即係其實都係唯有靠區議員咯，咁但係而家即係有啲區議員都離咗職啦，咁變相嗰個流通度其實都低咗。咁以前，其實市民都是很靠啲議員貼啲海報出嚟了解，咁但係因為少咗區議員，亦都即係少咗一個渠道去表達。咁但係我哋亦都睇唔到政府喺有諮詢會啊，或者係有啲咩平台可以俾啲街坊去發聲，或者去即係講出佢自己嘅意願啊，或者係意見咁咯。 咁你哋自己本身有冇諗住或者寫信俾民政事務局啊，或者甚至乎呢個食環署嗰邊你哋會同佢有一啲溝通咧？ 其實我哋喺做今次呢份問卷之前咧，我哋喺9月咧都做咗一份問卷嘅。咁我哋都有將嗰啲問卷咧係即係遞交俾食環署或者係區議員啦各部。咁但係即係都冇乜收到任何嘅好消息啦，即係話啊好啊，我哋幫做一個諮詢會俾街坊啦。其實呢類都冇嘅。 不如讲翻转头啊，其实而家即系政府喺东涌设立一个临时街市，你哋觉得点咧？系咪呢一区其实一直都好需要一个街市呢个设施咧？ 都系嘅，因为过去其实有街坊都同我哋反映啦，就系东涌物价好贵，买餸好贵，佢哋咧系需要即系跨区啦，去到荃湾啊、元朗啊去买餸，佢哋可能即系一次就买晒成个星期嘅餸翻嚟，咁其实对佢哋嚟讲系好唔方便。咁但系亦都喺2018年啦，政府佢去公布话东涌会有一个永久嘅街市，但系因为呢个永久街市咧，佢兴建时间亦都需时啦，可能讲紧系即系6至8年时间。咁其实即系有一个临时街市喺度咧，其实就会快咗啲，縮短咗嗰個興建嘅時間咯，因為臨時街市只係興建1年多啲嘅時間，咁變相即係叫做可以及早令到居民受惠咯。 咁但係個選址上其實街坊都會有啲覺得都仲係不滿意咯，係啦。 但其實你哋東涌而家喺一啲公屋啊嗰啲屋苑裏邊，本身都已經有一啲由呢、這個呢、這個拎嗰邊負責， 係 啊，領展負責嗰啲街市喺度嘅。你哋點解唔去嗰啲街市嗰度買嘢咧？ 因為貴啊，其實啲街坊有講嘅，即係佢話可能喺東涌買隻雞蛋可能2蚊，喺出到去其實可能講緊係1蚊，咁變相即係街坊喺嗰、那個經濟上負擔嘅時候咧，咁佢會寧願選擇搭車上去買咯，係啦。 係，咁喺街市設計嗰個過程啊，其實你覺得乜嘢嘅設施啊，點樣嘅設計啊，係對於即係居民嚟講係更加好咧？即係可能你哋監察公營街市都一段時間啦，咁其實過往一啲街市嘅設計，你覺得有冇咩需要改善嘅咧？ 有嘅。即係如果我舉個例子，即係譬如好似天水圍，其實天水圍嗰個臨都有個臨時街市，其實都係啱啱開放咗大概11個月啦。咁其實喺呢11個月裡面，其實都有好多問題。咁其實我哋亦都參考咗天水圍嘅問題，而去睇呢個東涌街市究竟有冇類似嘅問題出現咧？如果有嘅話，我哋亦都會提啲區議員可唔可以喺佢哋同食環署溝通嘅時候咧，都提翻呢一類嘅意見，以至食環署佢可以喺呢個設施上面啊，譬如隔音上啊，或者係通風上啊，可以做有所改善。譬如天水圍會漏水嘅，即係嗰個街市。咁東涌呢個設計又會唔會漏水呢？即係我哋都唔想佢重蹈一個覆轍咯。 嗯，其實你有見到而家即係東涌居民咧，有冇啲乜嘢嘅特別嘅需要，或者你見到東涌居民嗰個嘅社經狀況係點啊？咁佢哋需要一啲點樣嘅社區設施呢？ 其實嗱，我哋其實喺個問卷裏面咧，我哋都有問到一啲嘅問題啦，就係佢哋對於譬如物種上，佢哋會唔會想有多啲嘅唔同種類品種啦？咁其實有70%嘅街坊都希望喺嗰個消費種類上係有啲選擇嘅。咁但係當佢公布得36檔，咁其實36檔。大家都可以諗到究竟又可以有幾多選擇呢？其實佢呢個數量即係可能講緊菜啊、魚啊，其實可能都係1-2檔肉啊、1-2檔牛肉、1檔添，可能即係咁樣。但係我哋就其實都唔係好理解佢點解係36檔而唔係多啲？究竟係佢因為個選址太細啦，所以佢做唔到太多檔啊，定係啲咩原因？咁而呢一啲問號呢，我哋係冇辦法係透過政府可以佢哋可以有一個好嘅回覆俾我哋咯，都佢哋都冇解答呢啲問題俾我哋，所以變相其實就算居民佢有意見啊，有啲需求啊，嘅時候，其實都冇一個渠道可以表達到。 係嗱，其實而家呢個設計咧，就係一個臨時街市啦。咁遲啲你都講到話，即係會有一個永久街市係規劃緊嘅。咁但係即係兩個街市之間嗰個銜接啊，會係點咧？你自己會有咩期望啊？ 我諗街坊嘅期望大多係希望咧，物價係平咯。咁但係呢個因為我哋冇辦法控制嘛。但係即係同埋喺嗰個競投方式上面，其實有啲街坊都會有考慮，話會唔會係東涌嘅居民可以優先可以申請或者係競投，即係等佢哋即係本地嘅人可以即係提供翻一個好嘅就業機會俾佢哋咯。 嗯，仲有咧就系你哋个调查都讲到话系啲街坊希望多啲熟食，有即系增设一啲熟食嘅摊档啦咁。点解嘅咧？其实系咪即系东涌嘅一啲餐厅啊吓，即系一啲饮食业啊个情况系点咧？系咪令到佢哋都需要一啲喺街市嘅熟食摊档咧？ 其實以我理解咧，東涌即如果係東涌站附近咧，咁有一個大型啲嘅商場啦，咁可能入面啲食肆都係比較貴啲嘅。咁都有一個叫做平民式嘅商場啦，富東商場。咁入面都係唔係太多食肆。咁我相信亦都係啲街坊都會諗啊，如果一個有一個熟食檔喺個臨時街市裏面，嗰、那個價錢啊，又係相對會低廉啲，咁佢哋亦都係能夠可能負擔得起。 嗯，嗱呢家呢個嘅臨時街市嘅選址喺港鐵站附近啦，富東街啦，又覺得點啊？係咪都方便啊？ 我諗對於 做嘢嘅人係方便嘅，因為其實即係工作可能放咗工翻嚟，咁佢搭開地鐵或者係其他交通工具，咁可以通常即係嗰個位置通常都係落車嘅位置啦。咁、可能對於嗰啲翻工放工嘅人咧係比較方便，但係可能對於一啲嘅家庭主婦啊，或者係一啲長者，佢可能只係喺自己嘅生活圈，即係可能佢想落樓下就可以買到餸，或者行少少路佢就可以買到餸。咁對於嗰一批嘅購買者咧，咁其實佢哋就會覺得擺喺港鐵站對佢嚟講係唔係太方便，但係相對翻工放工嘅人就會方便啲咯。咁、所以其實我哋嗰個問卷都見到其實係好分布得好懸殊嘅，係啊。 好，唔該曬阿姚玲欣啊，多謝你頭先到呢度先啦，就係監察公共街市發展聯盟發言人嚟噶。今日節目時間夠啦。